红起点天天有聊，先播广告。义乌制造宾王王牌，拒签为王，宾王扑克打造公平娱乐。星光视频，中国流行视频行业龙头企业。欧亿，中国智能厨房系统集成者。红起点呢，是每个工作日在手机 APP 蜻蜓 FM 上更新，欢迎大家收听。如果想查微博呢，我们的微博账号就叫红起点，微信的公众号呢叫张红，欢迎大家关注。昨天咱们聊了这个华远任志强任大炮啊，今天呢咱们来说一说万科王石的几句真话。可以负责任的说，王石这一次是政治最不正确但又最切合实际的一次言论。话说1月30号的时候，万科董事局主席王石呢在新疆天山峰会2016上表示说，万科一直是国有股为第一大股东，过去设计是这样的，现在是这样，将来也会是这样。他还表示说，对于民营企业要想成为万科的第一大股东，我就告诉你，我不欢迎你。中国这30多年的改革呢，在企业层面呢主要就是改造国企，壮大民企。而王石的万科呢一直是被业界视为改革开放的第一批人，改革开放的既得利益者，活力四射的民企而受到追捧。如今呢，王石残酷地撕开了那层很暧昧的这个面膜，说我是国企为第一大股东的混合经济体，我鄙视民企。哎，这一下呢看客全傻眼了。王石的话呢当然会激起很多民企的这个反弹，比如说太平洋建设集团创始人严介和他就很愤怒，2月1号的时候就发了长微博炮轰王石。严介和说呢，王石的话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孤立的，他代表了传统观念和习惯势力的傲慢与偏见，也反证了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和民营企业的不公正待遇。严介和这话呢说了两层意思，一是对民企的偏见，二是环境本身确实就不待见民企。这也不是什么秘密了，连刚毕业的大学生都明白这一点，哭着喊着要进国企。作为老炮的王石那更明白怎么干更安全更省心更利益最大化。万科呢其实就是这样成为一个品学兼优的混合物的，既有一定的这个国企背景，又有民营企业机制的灵活，还承接了外资的规范和技术，于是在社会上如鱼得水，而且高风亮节光环四射。其实呢，当万科为地方国企申特发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的时候，王石那个时候是很郁闷的。王石说1984年成立的万科开始呢和母公司还相安无事，到了1985年因为母公司强行想调万科账户上的800万美元，开始了控制和反控制的明争暗斗，一直这场争斗持续到了1999年。记得1988年万科开始进行股份化的时候，这个申特发的董事长就说你就是孙悟空，你也逃不出我如来佛的这个手心。1986年呢，深圳市政府呢就下达了这个红头文件，在国营集团公司系统里边推行股份制的试点工作。王石当时看到这个文件呢很兴奋啊，当时万科呢在企业的发展方向啊、利润流程比例啊、人力和这个资金调配等方面呢和上级主管就是深圳经济特区发展集团公司有很大的分歧，就深特发。万科正处在十字路口，王石就意识到股份制改造是一个让万科能独立自主经营的机会。当深特发得知万科管理层的想法的时候，那当然是断然拒绝了，你这个想逃出我如来佛的手掌心吗？王石只有硬着头皮去找了当时的市委书记李浩来求援，也就是所谓的告状。当然王石成功了，万科终于搭上了股份制企业的这个车，申特发也不能说一不二了。后来大家也知道了，央企华润替代了申特发的这个角色，成为了第一大股东，对万科更加放手了，王石也就更爽了。在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万科在资本市场一次一次的腾挪，88年首次发行股票是2800万股，93年在宏观调控前的两个月，万科发了 B 股拿回了4.5亿港币，97年增资配股募集人民币呢3.8亿，99年又配股募集资金近6亿，07年底万科借高价增发募集将近100亿。每一次圈钱都很难说万科背后国企的背景起了多少作用，但正是借助这多次的融资，万科一步步做到了行业老大。做到老大当然就风险倍增了，王石很明白这一点，他在新疆演讲的时候说，我的野心就一定要做到行业的老大，对中国对未来举足轻重。既然举足轻重，我们是个社会主义国家，如果你这个公司是一个纯的外商纯的民企，举足轻重它就会很危险。所以我的设计就是混合所有制，里头要有民营的活力，要有外资的规范成熟，当然也要有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体制的国营企业的成分。 所以这么多年来一直是国有股占第一大股东。我过去的设计就是这样的，现在是这样的，将来也会是这样的。王石说，所以民营企业啊，不管我喜欢你不喜欢你，你要想成为万科的第一大股东，我就告诉你，我不欢迎你。王石要拉到一个有血统的这个保障，这是他理性的选择，咱也说不了什么。确实呢，有些民企已经做到了中国行业的老大，比如马云的阿里，任正非的华为，但将来怎样结果谁还不敢断定。马云和任正非估计也和王石一样，夜深人静的时候也经常想这个问题。让人最直接的感触就是前两个月复兴实业郭广昌被带走协助调查，当时业界一片黯然，大家认定早就觉得有人会出事，必须会出事，终于有人出事了。后来虽然郭广昌很快出来了，但业界的这个黯然并没有完全消失，这块石头依然压在头顶。王石不过是说了一句大实话，他不应该受到太多的指责，我们也应该正视现在的这个现实。大众创业白手起家那是偶然的童话，洁身自好远离官家真的很难。尽管民企贡献良多，野蛮生长，但他们从来就没能和国企平起平坐，他们依然是自生自灭的草根，就像是没有爹妈的孩子。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感冒了少说点，明天羊年的最后一期红起点咱们接着聊。I'm not afraid.